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今朝早能够嚟到你哋教会同大家见面，好多谢轩牧师嘅安排，我都谂唔到今日可以嚟到大家嘅当中。其实我啱先轩牧师话系因为呢个周末就系大温市嘅第一届宣教大会。我们是 有些的分享。其实我来温哥华之前，我一个礼拜是在东欧的地方，在匈牙利，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知不知道在哪里？匈牙利大概大家会知道，是吗？阿尔巴尼亚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巴尔干半岛知不知道？知道。巴爾干半島的其中的一個的國家。為什麼我會去那邊呢？其實在過去一段的時間，神給環教會有一個感動，有一班人在歐洲，特別是在東歐，根本沒有人理，沒有人管。是什么人？你会问，是吗？如果去过欧洲旅行的，大概你们都听过吉卜赛人，有没有？你们去旅行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你们，小心这些吉卜赛人，到处都是的，是吗？小心他们爬你的荷包，小心你们的东西。吉卜赛人究竟是什么人？两年前我都不是那么知道，但是其实只是一年半之前，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是去到东欧的地方，八个国家里面去看这些吉卜赛人究竟是什么人。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来讲，不過我一會兒會留一個 DVD 給軒牧師，裡面就是有兩個的 video 的，一個就是我們2013年11月的時候第一次去探訪這些吉卜賽人。2013年11月到現在只是年半的時間，是嗎？然后在那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就会感觉吉卜赛人他们不想我们叫他们做吉卜赛人，而是盼望我们叫他做罗姆人。为什么？初时欧洲的人以为这一班人是在 Egypt 埃及来的 Egypt，所以因为他们皮肤比较黑色黑一点，所以叫他们做 Gypsy Egypt， 所以叫他们 Gypsy。 其实是有一个轻视的态度在当中，叫他们 Gypsy。 他们就很盼望我们叫他做 Roma， R-O-M-A。 Roma 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就是人。当你听到这个的名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的感觉，就是他们很盼望其他种族的人叫他们是人。即换一句说话来讲，整个欧洲的或者全世界的人都不当他们是人。这个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一个种族的人，其他种族的人不当他们是人，而他们很盼望其他种族的人叫他们当他们是人，所以很盼望我们能够称呼他做罗姆人。大家都会看过一些小说，就是这些罗姆人，我现在不叫他们就是吉卜赛人，现在叫他们罗姆人，你知道我是讲哪边哪一些人。 这些的罗姆人，他们污糟邋遢，是吗？就居无定所。而我们在电影里面，在其他的报道里面，都是感觉到这一班人是好像完全是失了方向的。的确，在欧洲今日有1000万到1200万的罗姆人，每一个的国家都 不希望他国家里面有罗姆人，都希望赶他出去。他们虽然已经是在那里几代，但是都不当他们是本国，在他们里面生长的，他们都不当他们是本地人。那这班人究竟是什么人？其实他是在印度最低层的，大家都知道印度有种姓的制度，是吗？他们是阶级制度是很分明的，这班人就是最低层的一班人。这班人因为为了生活就一路往西来迁徙，但是他以为可以去到欧洲的地方可以有新的生活，但是仍然是没有新的生活。所以你会去到欧洲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班人眼神是很迷茫，他不知道他前面会是怎样走，当地的政府亦都不鼓励他们受教育，甚至他们的教育制度是根本就是想逼他们不要受教育，因为怕他们受了教育之后是抢他们的饭碗。所以这班人虽然是生在欧洲的国家，但是他完全是只是小学的程度，就啲老师就不想他们再读下去了。他说你不得的了，是啊，读到是这样了，你们更特别的就是有一些根本不将他们放在同样的学校里面，是特别是为他们另外的学校，另外的学校就不是教，真的不是教书的，不是教他们知识的。所以这一班人今天的他们的就业率真的很低很低。我刚刚在阿尔巴尼亚回来探一个村，我们问他们的就业率是怎样，他说100%是失业的，没办法能够有人请他们的工作。这样的时候他们为了生活怎样不去抢，是吗？爬人家的荷包。这些就是很典型的在东欧的罗姆人的生活的情况。但是当我们去接触一些已经信主的罗姆人的时候，整个看到他们是完全的不同，面上面是有笑容的，是很友善的一班人，是很盼望是同人交往的一班人，而不是躲起的。未信主的罗姆人是完全同信了主的罗姆人是完全的不同。我讲一个的事情给大家听。我们在去年2014年的九月，为信了主的罗姆人有一个的研讨会，就盼望鼓励他们。他们是亦都是跟我们一样，是基督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他们亦都是有神的形象，都是主耶稣所爱的，神所爱的，跟你我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我们鼓励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开这一次的福音的会议，是从十几个国家的罗姆人来参加。当然他们没有钱来食宿，是全部是我们帮他们 来 raise fund， 他们就算开车来的费用都是我们帮他们有费。我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些担心，这班来自不同国家的罗姆人会不会在这个我们租的一间的酒店里面会发生一些的情况，有其他我们没什么钱的啫，但是其实个酒店里面都有其他人的嘛，会不会发生一些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我们都怕酒店的老板不接待这班人。还有一件事的就是因为酒店里面在个房里面都会摆很多的 snack， 即是 chips 啊、糖啊、chocolate 啊、那些的 soft drink 在这里嘛。那我们要求酒店老板将它拿走，因为我们怕即是他们吃肚饿的时候吃饮了之后我们那笔账就很犀利。但是酒店的老板就说我没有这些人力去收，那我们说不如我们这班 organizer 我们自己去收啦。但是somehow他们都觉得很麻烦，你们收了之后你们跟我们摆回去的时候怎么知道你们摆成怎样的。那所以我就说 OK， 唯有交托神。我只是在开幕礼的时候讲了一次，我说酒店里面房间里面雪柜里面的东西我希望你们不要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是会很贵的酒店的。如果我们会有 tea break 的时候给你们讲了一次而已，我 不敢再讲太多，因为不是的话他觉得我们怀疑他们，是吗？我们要表示是我们对他的爱，只是提了一次，完全整个的会议完全没有事情发生，酒店没有整烂任何的东西，也都是酒店的他们是循规蹈矩的客人。所以你会看到信了主的和未信主的是完完全全的不同。所以今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班的新人类，就是从信了主的罗姆人里面就给我感觉到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是一班新人类。所以我今天所选的题目是新人类。今天用的经文不要紧，刚刚弟兄都已经跟我们读出，我是选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我们不再读了，因为刚刚先弟兄已经帮我们读出。什么叫做新人类？我们都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新人类其实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是只能够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只能够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同神和好的。自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我们这一班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人就和神的关系是断绝了。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我们这班的人虽然以前 是按照神的形象做，但是因为犯了罪之后就离开了神，然后总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的罪恶的观念一直是环绕着我们，我们唯有是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同神和好。而且我们会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是拣选，只是拣选犹太人，是吗？但是在新约里面就完全的不同。以前在旧约里面，我们这班叫做外邦人是跟神是没有份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所谓的外邦人，我们是同有一位的主。藉着耶稣基督的受死，他是将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所以在新约里面，在今日里面，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利人，无论是任何的种族的人，都能够是靠着信主耶稣基督，能够得着与神和好的机会，就成为了一个的新人类，与我们的旧人是完全的不同。我们一定要穿上新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无论我们是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无论我们是中国人，无论我们是罗姆人，都与神是隔离的。所以一个新人类，新人类的特性跟大家来看一看。第一，我们要有新的生命。我们时时说我们是重生，是吗？我们所谓重生就是有一个的新的生命。我想在座的当中大部分的都说你已经是接受主耶稣基督，是已经得着重生。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第一，我们需要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我们的思言行为就应该有新生的样式。第二方面我要提的就是，我们成为新人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有新的灵。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神所来的灵。所以我们这一班的基督徒应该是有新的灵。第三点要提的就是，我们这班的基督徒应该是有一个新的心。我们每日都要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有时不免，因为我们是穿上新衣而已，不免里面仍然是有一些恶念在这里。求神帮助我们每日都能够每时每刻都要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是能够跟神有一个密切关系的心，不只是头脑上面的认识神，而是真真正正我们跟神 有一个的密切的关系。下面一点我要提的就是，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视野。既然我们这一班是新的人类的时候，已经是被主耶稣基督改变了，能够是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有新的灵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亦都有一个新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我们的事物，就是会有应该是会有一些的不同。所以属灵的人就能够看透万事。求神帮助我们这班的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拯救罪人。如果我们这班新人类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心，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带给世上面每一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死的，这个就是新人类的特性，就是你和我的特性。当然在圣经里面还有更多更多的，我没办法是一一的列出，希望我提出来这些是希望大家能够思想，我们这一班已经是成为神新造的人的时候，能不能够有这几方面，最低限度有这几方面的特色。好了，今天回来我现在来看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人类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而是神为他自己创造了一群的新人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是自己去到神的面前，是需要神的怜悯。所以就是我们所说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我们以前是未蒙神的怜恤，今天我们这一班已经是蒙到神怜恤的人。神的救恩是神主动的，是吗？在主耶稣未降生之前就已经说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是神主动的宣告，而且是成就救恩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是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如果是主耶稣基督未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这班的人只要我们相信他，就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一切都是从神的怜悯来开始。第二点，我们这班的新人类，我们很幸运的就是，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就时常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常在主里的，主耶也常在我们里面，是吗？而且他说到，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会时常在主的爱里面。今天你和我能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能不能够感受到主耶稣时时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主耶稣说，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仆人，而是主的朋友，因为朋友知道朋友要做的事情，仆人只是听命的。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多密切的一个的关系。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神亦都是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这班的新人类是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成为光明之子。这个就是我们离开了黑暗，要进入神的光明里面。我们是得着神的光，既然我们明白我们是这么受到重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不再在黑暗里面的行走。求神帮助我们这班的新人类，帮助我们这班已经蒙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蒙到神的恩典，因为祂已经是拯救了你和我，让我们成为祂的儿女，让我们成为弟兄姊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新人类我们就有新的身份。我们的新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被拣选的族类。神是神的拣选，不是人的选择，不是你和我的选择，是神恩典的拣选。第二点是神的恩召，是神呼召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这班的神的新人类，既然是神所拣选的，他从不同的种族里面都能够拣选一班属他的人，所以这班的新人类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的一个的群体，无论是任何一个的民族，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换一句说话来讲，无论是加拿大的白人，我们是加拿大的华人，或者是在美国、在香港、在马来西亚等等这些的地方，都信了主的人，罗姆人也都是一样，信了主的，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是弟兄姊妹。所以会看到我们这一班人是成为另外的一个 category， 另外一类人，所以我先叫我们这一班人是一个新的人类。这一班的新的人类，神交给我们另外的一个的身份，的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君尊是Royal， 听到，如果你们在香港来，或者加拿大都是，是皇家的，是吗？皇家，香港以前的皇家的警察队，什么什么的，就是皇家，或者是我们常说御用大律师，香港不是有些的，是吗？用这些名字。所以换一句说话来讲，君尊的就是有高贵的身份。有高贵身份的祭司，我们的身份在神面前是很高贵的，而且我们是祭司。在旧约里面，只有祭司能够参见神，只有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里面，只有祭司是成为人和神中间的中保。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是信徒皆祭司。换一句说话来讲，每一位已经是信了主的人，都能够是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再经过另外的祭司。你和我今天都有祭司的身份。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换一句说话来讲， 我们祭司的身份就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将未认识神的人带领他们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新人类都有这个的身份，都有祭司的身份。另外一方面，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也都是一个的圣洁的国度，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也都要求我们每一个已经成为他儿女的都能够成为圣洁，要我们是分别为圣。今天你和我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在世而不属世，换一句说话来说，你和我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会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分辨哪些是属神的，哪些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我们这班人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分离的祷告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差你们去世界上，世界会恨你们，但是我会为你们祈祷，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在世而不属世。我们这班是属神的子民，是属于神的，是神的产业，是换一句说话来说，我们这班是在神国里面的子民，我们就要遵守神国的法律、神的命令、神国的生活规范。所以我们这班的新的人类要事实熟悉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里面的一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规范都讲得很清很清楚。如果你和我是神国子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尽神国子民的责任，尽国民的责任，而且是作为神国的使者。换一句说话来说，今日你和我是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神国的大使，是代表神国、神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盼望我们每一个要有时在一个会有些情况里面，就是说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特别是在一些的不是教会的场合里面，有些的情况就是有时会跟人家争位泊车，有时会其他这些东西，会有些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国的使者，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做出来的我们的行为不要羞辱神的名。有时候我们在这里等一等，或者讲一讲的一个我自己的情况，我以前还在香港的时候，我们的机构在邮局里面有个信箱，就每朝头早我就去开完那个信箱先回去办公室的。那有时候会早些邮局未开门的，那就在门口等，有一班人在那等，那有时候就不会 唔会点样倾偈嘅，系咪？咁有一日，跟住过咗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士就走埋嚟同我讲：你系咪基督徒？我冇同佢讲过嘢。咁我话你点知啊？佢话睇得出嚟噶。当时我好震惊，好彩我冇做过任何嘢，系咪啊？冇做过任何唔好嘅嘢，人哋话睇得出嚟嘅。今日你同我喺人哋唔注意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嘢人哋觉得乜基督徒都会咁样嘅咩？咁呢个系对你同我嘅提醒。自从嗰次之后，我时时提醒我自己，唔好有啲做出嚟羞辱神嘅名，知道我哋嘅身份系乜嘢，知道我哋出嚟就系代表神，系神嘅使者。我哋无论我哋做乜嘢，我哋都知道我哋呢班新人类嘅身份。下面好快嘅，我知道时间过咗噶啦。新人类嘅使命啊，要宣扬神嘅美德，系嘛？我哋系嗰节经文嘅啊。神嘅美德呢方面，我会提几点，就系神嘅创造。啱大家背嘅经文里边都睇到神嘅创造、神嘅慈爱、神嘅恩典。我哋要向未信主嘅人嚟分享。第二方面，要宣扬神嘅救恩，神嘅超越一切嘅。好多人讲，每一个宗教都系向善嘅，系嘛？教人向善嘅，好多时特别系喺华人嘅圈子里边，我哋点样同人分享系神系创造宇宙万物嘅唯一嘅主宰。神是公义的，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第三点就是神的怜悯。虽然我们这班是罪人，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永生。时间的关系，我不 elaborate。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班的新人类，我们这班首先是蒙到主耶稣的恩典的，在华人当中仍然很多未信主的，是吗？都是你和我的责任，将福音带给他们。另外一方面，无论是在旧约或者是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耶和华亦都是对以西结说，他说他的羊分散在全各个山岗里面流离，在全地分散，他要将他们带回来。在新约里面都提到，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班已经蒙恩得救的新人类，能够是携手的合作。我们同不同种族的教会，同华人教会，同加拿大的教会，甚至是同罗姆人的教会一起的合作，将神的福音是带到万族万民。今日同大家分享的，就是今日真真正正成为新人类，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是愿意将福音传开的。在全世界里面，大概只有11%的人有这个的负担，将基督的福音是传开去。求神给我们平安堂的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的心， 是参与宣教的工作。今日神或者没有呼召你是做宣教士，做牧师传道人，但是自从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日，你就有这个的责任是传福音，将未带好的信息是分享给你附近的人。神没有呼召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为宣教士来祷告。今日71亿，世界上边71亿人里边，只有11%左右是有传福音这个负担的时候，真正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还有90%的人未能够真真正正归在主这个的大牧人的底下。愿神帮助你和我是愿意接受这个的挑战，我们成为新人类有新的身份的时候，就有新的使命。求神帮助我们。